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六十集。周思月，你混蛋！隔五米远，丁宪跟苏百从走在最后，一条漫长又拖沓的队伍就这么缓慢地往校门口走去。几人刚到门口，司机就已经将车停到了路口。苏百从跟邢路飞几人道别，最后看了眼丁宪，伸手揉了揉他的头顶。 我最近会在北京留几天，有事情给我打电话。 丁宪点头，苏百从这才放心地看了众人一眼，坐进车里，揉揉太阳穴，吩咐司机开车。黑色的保时捷扬长而去，一溜烟就拐出了街口。几人回神，周思月已经走了。昏黄的路灯下，他的背影修长又孤独。明明走得没多快，但几下就穿过了几盏路灯。邢路飞冲着那头叫了声：“ 哎，你这就走了？” 丁宪回头，周思月已经消失在转弯口，彻底看不见了。邢路飞一跺脚，跟吉航不满地嘀咕：“ 他怎么总这样啊？别人对他的好都看不见了，干嘛总一副冷冰冰的模样？” 晚风一吹，姬航的酒醒了一半，他看了眼邢路飞，笑了笑：“ 你不一样吗？” 邢路飞嘟囔：“ 说什么呢？” 随后又去挽丁宪的胳膊说：“ 走，小师妹，咱们回寝室。” 手忽然被人挣开，邢路飞狐疑地看向丁宪：“ 师姐，我忽然想到我有东西落在饭店了，我得回去拿，要不你们先走。”“ 要不让你师姐先回去，我陪你去取。” 丁宪俏皮一笑，对姬航说：“ 不用，就这点路，而且我也没喝酒，师兄你先送师姐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就成。” 两人拗不过他，姬航不放心又叮嘱一句：“ 那你千万注意安全啊。”“ 哎，好。” 周思月租的地下室在清华南门的附近，元芳曾经给他发过地址，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在前面。九月底的天气似乎总透着一种要冷不冷，穿长袖热，穿短袖冷。丁宪边走边按恼自己出门时没好好打扮，刚才在吃饭的时候，周思月连正眼都没瞧过他几眼。刚下过雨，路面淅沥，脚被钻进了几滴泥水。这条似乎是小路，没什么光，而且越走越长，越走越暗，越往里走越看不到尽头。他有点后悔，甚至有点想哭。好在坑坑哧哧刚掉出几滴泪的时候，终于在尽头看到一家不太起眼的小超市。 亲人呐！ 路牌灯发出微弱的光，丁宪心里一喜，加快脚步，想跟人问问这附近有没有出租的地下室。脚步还没起呢，超市里有人走出来，那人站在门口，没急着离开。丁宪眯眼，就着微弱的光努力辨认那人的身形。一米八往上，寸长黑发 T 恤板鞋，轮廓在黑暗中显得冷硬，叫人生畏。不是周思月是谁呀？丁宪愣在原地。周思月也没急着离开，手里捏着包烟，娴熟地撕开包装纸。他轻轻在手掌上一磕，取了支烟咬在嘴里，低头点烟，背脊因为弯曲而微微弓起，后颈脊柱线明显，露出那截皮肤在灯光下尤其白。他深吸一口，然后把烟取下来夹在指尖。烟雾弥散，他的目光随意地扫了扫。丁宪没有躲，整个人暴露在空气中，也完全不掩饰自己的跟踪，就那么赤裸裸地盯着他。周思月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夹着烟的手有些不知所措。半晌，他回过神，自嘲一笑，把烟重新叼进嘴里。下一秒，烟直接被人夺了下来。 他以前从来不抽烟，丁宪是知道的。男生喜欢玩叛逆，抽烟是其中一种。蒋晨和宋子琪就曾经背着老师在厕所抽过烟，周思月也被怂恿跟着在厕所里抽过一次，那滋味呛鼻，也没什么快感，又浪费时间，于是他就没再碰。丁宪把烟掐了丢在地上，又泄愤似的踩了两脚，然后把他当病毒一样一脚踢了老远。周思月垂眼睨他，没做声，淡笑着又从烟盒里取了一支叼在嘴里。这支烟又被丁宪一把夺下，砰的一声，一拳狠狠砸在他胸膛上。男人的身板跟钢铁一般硬，他条件反射的痛呼出声，刚要破口大骂，一抬头看见周思月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他是典型的桃花眼，笑起来的时候眼尾会往上勾，莫名的痞。以前每当这时候，丁宪就很想扑上去亲一口，但今晚他已经气疯了，现在只觉得这人怕是真的学坏了，跟人合租地下室，还抽烟酗酒，将颓废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还笑得出来？ 丁宪气急败坏地仰头看着他。周思月双手抄进兜里，撇开眼说道， 可以啊，一年没见，保时捷都锁上了。 苏百彤是不是跟你们说了什么？ 他没说什么，我有眼睛自己会看。行了，别再跟着我了。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？ 他说话呛人，表情讥讽，攻击性明显。 你混蛋！ 周思月没动也没躲，结结实实受了这一掌。他白皙的脸颊很快起了手指印，他的表情始终冷淡。 打完了？爽了吗？ 不该是这样的，明明不是这样的。 一切都不对了。丁宪可以理解他的颓废，他的冷漠，毕竟曾经那么骄傲，被所有人捧在手心里的人，忽然一下子被人拉到谷底，经历失败和挫折。丁宪可以原谅他的颓废，但周思月怀疑自己的心，怀疑他们三年的感情。丁宪觉得悲痛，心跟针扎一般疼。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他不知道他这一年是怎么过的，他总是会想起他，他还去找过几次张哑巴，可张哑巴都表示他没有回来过。丁宪一直把苏百从当作最尊敬的长辈，起先只是因为舅舅的缘故匆匆见过两面。苏百从说话幽默风趣，跟一般长辈不一样，并没有拿他当小孩看，总是很认真地聆听他每一个想法，还会教他做人的道理。渐渐的，他把苏百从当作朋友一般，很多不敢跟大人说的想法统统告诉苏百从，还得到了苏百从的鼓励。这一年如果不是苏百从的话，他或许连坚持都坚持不下来。丁宪终于忍不住哭了，他仰仰头又把眼泪憋回去，想来自己这一年间发生的种种，咬牙拼劲撑着最后一口气，几度濒临绝望时，只要一想到周思月曾经跟他说过的话，他就又浑身充满了力量。 丁宪，你跟着我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丁宪恨不得一天24小时全都用来学习，他觉得再苦再累都不是问题，前方的路再黑再长他都能走下去。可这一下把他所有的坚持都击垮了。倏然轰轰隆响过一个闷雷，电闪雷鸣之间，一道白色的闪电将这天地劈成两半。两人的脸在黑暗中亮了一瞬，无比清晰，随后又下起了毛毛细雨。 回去吧，别再来找我了。 周思月转身便走， 不想再看见他。丁宪拉住他，将人拽回来，踮脚轻身往前去亲他，两手勾住他的脖子，整个人直接挂在他身上。他热烈而疯狂地在雨中吻他。周思月整个人僵住，他皱着眉，温热的身体任由他勾着，双手抬起捏着他的腰，欲要将人从怀里扯出来。丁宪边亲他边软着嗓子低声说了一句， 这是你欠我的，高三那次得还我。 周思月往外推的手忽然停住，在半空中僵了半瞬，然后缓缓圈住他的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